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在昨天的节目中，为您介绍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伟大的建筑师》。而当我们一提到中国的建筑，中国的建筑师，有一个名字是无法回避的，他的名字就如同星辰一样熠熠生辉。他就是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的梁思成。在梁思成的一生中，有一个人又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开的，他就是林徽因。林徽因和梁思成皆出身名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留学美国，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洗礼。两人学成归国后，本该大展宏图，然而接连而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颠沛流离之中。尽管身处恶劣的环境，他们仍不放弃对事业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林徽因在其短暂而绚丽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妙的诗文，而梁思成则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建筑事业。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与梁思成》这本传记，以细致客观的笔触展示了林徽因与梁思成这对伉俪的传奇人生。这本书不仅记录的人物世人皆知，它的作者也是一位大学者，他就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这本书，让我们一起去追忆那些随风逝去的美好。 另外，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法律出版社的嘉宾，一位是来自法律出版社法律应用分社的编辑邢艳平。邢艳平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美编哈、也是美编室的主任乔志伟。乔志伟您好。 大家好。 这本书的作者呢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啊，是一位外国友人。这位外国友人呢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听说过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本书的作者跟大家来聊起。 费慰梅呢她是美国人，然后著名的汉学家，她是费正清的夫人。嫁给费正清以后呢才来到咱们中国，也是从那个建筑学的角度呢对咱们中国的一些古建筑呀什么的进行考证的时候，与那个林徽因与梁思成呢他们相识。这两对年轻的夫妇呢因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他们呢就结成了比较深厚的友谊。 提到费正清啊，有些朋友应该有印象，比如说读过剑桥中国史的朋友就知道费正清是非常著名的，在世界上享有极高声誉的中国史学家。而且呢我通过看这本书我才发现，原来费正清的名字啊，他的汉语的名字啊，费正清这个名字还有费慰梅的名字都是梁思成给起的，是吗？ 对。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啊？他们交往过程又是怎样的？您跟大家讲一讲。 林徽因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就是说费慰梅与林徽因相识的时候。当时呢那个林徽因呢只有20来岁，本身他性格比较开朗，他喜欢结交一些朋友，社交圈也特别广泛，更多的精力呢他投入在比如说写一些诗呀，写一些文章，做一些那个建筑学方面的一些考证和研究，绘画一些建筑图史这样的工作中。之前有一个小女儿，然后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就说这个家庭呢就会牵扯他很多的精力啊，他就不太能再出去以后就说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儿。就说林徽因呢她需要一个懂她的人来听她的倾诉。费慰梅呢这时候呢她是刚来中国，她需要学习中文， 但是林徽因呢，她那会儿已经留学好多年回来，所以她的英文呢，她就是非常的精通英语。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用英语来可以顺利的，就说是可以那个 无障碍的交流。 认识以后呢，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彼此有武术的共同语言。林徽因的母亲呢，她是林长民的侧室，而且是在封建社会那个裹着小脚的传统女性，她的思想非常封闭，也没有读过书或者上过学，什么都不会，她也不接受外来新事物。所以呢，对费慰梅她更多的是怀疑。对对对， 作为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尤其是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西方教育啊，汉字也不认识的这样一个中国非常传统的女性来讲，她会觉得不自在。 随着他们友谊的加深，然后这个费慰梅也说到，我经常骑自行车或者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娘家，她专门强调了一个天黑。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她可能是为了就说让大家觉得还是安全一点。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林徽因当时因为家庭事务比较多，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跟她交流。 费慰梅作为这个作者，也是作为这个亲历者，他除了讲到他和林徽因的这样的交集之外，他有没有提到梁思成啊？有没有提到自己的丈夫和这个梁思成、林徽因夫妻的他们之间的交往呢？ 写到他们四个人的交集的话，一个就是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其实我最早知道这个太太的客厅呢，是看到冰心写过一篇，是一个小说吧，就是带有抨击性的一个小说。当时那个太太的客厅呢，他是讽刺一些个民国时候的好多太太们，他们不懂得说咱们国家要亡国了，然后仍旧还每天过着比较奢靡的生活。 就像这个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跟这个意思差不多。 对，冰心这篇小说呢，在大公报发表以后呢，反而让那个林徽因的这个太太的客厅呢声名鹊起，就好多比如说追求自由、追求想表达自己一些情怀的一些作家呢，就开始争相的想就是进入这个林徽因的这个客厅里去跟大家一起聊天。所以在这个书里呢，有专门的一节想讲到了这个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 那林徽因这个太太的客厅是个什么样子的呢？费慰梅有没有讲到 这个太太的客厅呢？她当时出现的背景呢，也是因为当时那个1932年8月，这个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小儿子出事。这个时候呢，她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操持家务上面。但林徽因呢，她比较苦恼，就是她觉得说是她不太喜欢家务一些工作，因为她感觉就说是家里十几个人都需要她来管理，她是这个家的总管，她觉得耗掉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她没法出去跟大家去交往。这个时候呢，她就想着如果能把大家邀请到他们家里来，能获得好多外界的一些信息什么的。 就虽然我出不去，但是别人可以来。 对，他是这样想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哲学家金岳霖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梁氏夫妇的客厅呢，他有一扇小门，穿过这个老金的这个小院子呢，到了那个就是梁氏夫妇他们的这个房间里。其实以前呢，是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是老金在他的家里，就是这个金岳霖，他在家里呢是和老朋友们聚会。他跟梁家呢只隔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呢，梁家的人呢也可以进入老金的这个小房子里。老金呢也可以进入林徽因他们这个客厅里。每次聚会的时候，开始是梁氏夫妇呢就会穿过他的小院子，来进入这个老金的内室和客人们一起聊天。因为当时都是一些比较知名的人物，什么张奚若、钱端升、李济这些人呢，他们在当时的话都是一些现代主义者，他们用科学的眼光呢来分析中国的一些过去和现在。然后林徽因觉得很有意思，大家经常在一起的在就是交流呀，热烈的谈话呀。然后这个时候慢慢的就是大家把那个流向发生了变化，倒过来跑到就慢慢的就都走到林徽因他们家这个客厅里。书中写到是就是林徽因呢侃侃而谈，在那个聊天的时候呢，就是有天马行空的灵感蹦出来，就说一些精辟的警语呀。这个时候呢，因为林徽因变成了这个谈话节目的一个中心人物，所以呢大家就慢慢的就走到了那个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家的这个客厅里，这就成了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他其实是呢是追求自由的文人们，就是说交流思想呀，探讨学术分析时政的一个家庭沙龙哈，也是那个林徽因从生活琐事中获得片刻解脱的一丝亮光。 当时啊，像金岳霖也好，林徽因也好，梁思成也好，还有很多当时的社会名流，向往自由的反抗压迫的这些知识分子，在林徽因的这个太太的客厅里面的谈话。那像费慰梅、费正清啊，他们作为一个美国的学者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他们也会参加吗？ 他们也会参加，他们要讨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本书叫《林徽因与梁思成》，那这本书作者是费慰梅，大概这本书的结构是怎样的？ 这本书呢，作为就是说林徽因与梁思成他们两人共同的好友来书写的一个回忆录。他对这对学术伉俪呢，是从出生然后相识结婚 婚后生活，直至两人生命终结，它都有完整而准确的记载。在我这个书里呢，我分了一共是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启蒙时期，主要是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俩出生 他们的家世， 然后出国留学去学习，留学归来。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他们从留学回来以后呢，先是进入了东北大学，他们应该是当时在东北大学是最年轻的两位，两位教授，然后开始工作。1929年呢，又从东北回到了北京。生下了他们的女儿梁再冰，梁再冰先生。然后呢，就是这段时间呢，他们因为生活比较富足，那个时候做的更多的工作呢，就是去各个地方去做田野调查。这里面写到了他们四个人同时去山西做一些田野调查，去探访一些古寺庙什么的。当时他们那个是有一个工作组，就是梁思成他当时是有一套学社，工作人员呢大部分都是从日本呀还有加拿大他们留学归来的一些对建筑学很有研究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人员呢组成的。第三部分呢是咱们国家进入抗战时期了，这段时间就安逸的生活就结束了，然后他们逃难到昆明呀，在李庄的生活那段可能是应该他们最空洞的时候，但他们在那个时候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他们都受到了一些打击，因为那会儿林徽因他弟弟也因为抗战就是战争中去世了，他们的身体也都不太好。但那段时间呢，他们也一直没有放弃，就说写作呀、阅读呀、做研究什么的。第四部分呢，就讲到咱们那个全面抗战结束了，就进入咱们新中国成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们两位呢都被聘为咱们那个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一些推动者吧，所以他们对咱们国徽呀、国旗呀设计都有贡献了自己比较大的力量。 作为这个作者，又是怎么能够收集到这么多资料的呢？ 现在这样这么多通讯方式啊，他那当时就是如果不能见面的话，他们一直保持比较好的书信来往。而且这个些书信其实也是构成这书里很多内容的一些第一手资料。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因为这本书呢讲了很多梁思成的故事，也讲了很多林徽因的故事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想请二位跟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下这本书当中所讲了他们一些怎样的故事， 大家从书里可以获取到的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俩的爱情故事。因为这个关于他俩的爱情故事呢，在坊间呢传闻特别多，但是我认为费慰梅先生的这本书呢不偏不私，然后比较公正的来说明这些相关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东西。 看看费慰梅是怎么讲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的。 他们俩呢其实都生活在20世纪初期，有学识的家庭呢都会把自己的孩子首先送到日本，应该是还有英国。1920年，像林徽因的父亲他是林长民，他当时是担任咱们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英代表，当时他要去英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把那个16岁的徽因就带上了。现在咱们国家好多好多孩子说我们可以自己的出去留学什么的，他在那个年代16岁就能随父亲出国考察或者访问的真的是屈指可数的。那个梁启超他们是在1912年他们一家才返回中国，梁启超身份的原因嘛，他们在清朝垮台以后他们才能返回中国。林徽因与梁思成呢他们很早就有婚约，但是一直到1912年呢他们才正式订了婚。订婚以后他们去那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 去了美国。 这个时候梁思成呢他是读建筑，然后林徽因学美术。这个林徽因为什么学美术呢，在书里也写到了，其实林徽因在建筑学方面呢他非常有天赋，他想去那边学习，其实是因为林徽因想去学建筑，所以他才就动员好多好朋友一起去学建筑。结果去了这个学校以后呢不招收女生，说建筑学需要经常熬夜画图纸，就特别辛苦，所以这个专业呢不招收女生。所以没有办法呢，林徽因就选择了美术。但是林徽因有自己的各种渠道，没过两年他就成为这个建筑系的助教。 梁思成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的建筑。 他们在这段时间因为是刚订婚但是也没有结婚嘛，情感和身心上呢都历经磨练，感情也加深不少。一直到1928年他们在加拿大完，应该是在梁思成姐夫那个他当时是大使，加拿大完婚以后呢修完硕士学位回到中国，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为沈阳新成立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最早上任的两位教授。他们俩完婚以后呢就在梁启超的安排下赴欧洲同时度蜜月，然后去赴欧洲参观各种古建筑。1928年3月21日然后完婚以后呢一直到1928年8月18日就经过这一番的游历他们回到了北京。他们回到那个国内时候先去东北大学任教授了，刚才说到到1929年8月的时候呢林徽因呢从东北回到北平，然后生下了这个梁再冰。这个梁再冰呢也是为了纪念已故的父亲梁启超饮冰室的书房雅号， 因为梁启超他叫饮冰室主人嘛。 梁思成林徽因呢婚后夫妻二人他主要致力于咱们国家的古建筑这个建筑事业。他们对山西的古建筑呢做了很多的那个田野调查和实测工作。本人是山西人，就是我们当地的话有好多古的寺庙，像我们小的时候看到一些 就是雕的那个古砖呀什么的都特别精美。嗯，现在仅留存下来的可能就是比较著名的，就是我们晋北方面就是一个五台山了。他们当时其实五台山能留下来，包括后面什么应县木塔能留到现在，应该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呢，他们俩应该是做了巨大的贡献的。在这里面书里因为写到了他们当时的一个调查方法。当时那个梁思成呢，他们成立了一个营造学社。 嗯， 这个营造学社呢，每年都会有研究人员带领那个野外小分队进行2到3个月的一个考察。他们主要是呢，在一些比较偏远的乡村呀，就这种山区里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查，寻找古代的遗迹。在那个考察之前呢，他们就，需要去图书馆里去仔细搜寻一下，看看当地的一些地方志以及一些与当地的历史呀、地理呀、佛教相关的书籍，然后呢，制作一份有可能找到的建筑目录。就是他们需要再通过一些现存的一些资料呢，他们会列一个建筑目录，然后就带着这个目录呢去找，说看这些建筑还有没有在，去寻找和验明。如果这些古建筑还仍旧存在的话，他们就当场的丈量和拍照。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因为咱们古代的好多古建筑啊，就是说大部分是木质结构的，就算是大家人为的不去破坏它们，但是经过自然的那个风吹雨打呀，也会让它瓦解。当时小分队呢，相当于一直在与时间在赛跑。当时咱们的交通也不是特别方便， 对， 可能很多是靠什么步行呀、小驴车呀， 嗯， 就是人力车呀这样的，他一直在跟时间跑，去到这种比较偏远的地方，可能去晚了，古迹可能也就昏塌了。因为当时我们从那个现在可能有些记载吧，好多原来的小城镇里面，然后像我生活的那个地方的话，当时四面都有古城墙。我在小的时候呢，也是接到过一个画家，他把当时的那个古城墙的那个全貌呢画了出来，但是这个城墙在我们出生以后就已经都没有了，都被拆光了。其实他们重点保护的呢，就是一些就是当时能留存下来的一些古代的这样一些建筑。因为当时咱们好多人呢，就是要把以前的老房子给它现代化。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无意中就会毁坏很多的一些杰作。好多佛教寺庙里的顶棚，当时的那个木质结构是防尘设计，应该是完全没有一颗钉子，完全是用木头和木头的那个榫卯结构。还有一些雕刻的比较细致的窗棱呀、画像呀什么的。这个时候有些人呢就说，当地的村民他可能没有文化，他就觉得我要让这个东西现代化一点，就会把那些全部都毁坏掉。还有一些就是说那会儿也没有像咱们现在保护的这么好，既然是一个佛教寺庙的话，大家就会去上香，有可能就是一炷香就会把一个寺庙完全毁掉。他们有的时候呢做好了目录去找，满怀希望的跑了几百公里去找， 发现没了， 却发现只有一堆废墟，几根柱子，完整流通下来的真的是非常少。其实梁思成他自己写到了一段林徽因在他做这个调查工作中的一些工作。因为他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呢，就是除了能看到好多建筑以外，他们也会经常遇到一些具有艺术或民族意义的东西。比如各地的工艺品呀，还有一些那个戏曲表演呀、风俗。他们只有一个莱卡相机，对当时来说他们已经是相当于很先进了，有一个莱卡相机。但是那个底片呢，他们需要节省着用。 没有那么多胶卷。 对对对，所以他在这儿写到说，是我在旅行中大多有妻子陪同，他本身也是个建筑师，同时又是作家和戏曲爱好者，比我更容易转移注意力，并坚持不惜任何代价把有些东西照下来。等我们回来以后呢，我总是为一些场面和建筑的照片雀跃，如若不然，这些底片就丢在一边了。林徽因除了自己做一些调查以外，他在陪同梁思成做调研的过程中呢，他记录下来很多宝贵的一些照片。 大家如果想更加详细的了解的话，可以去具体来看这本书啊，我们就不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了哈。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个外国人啊，那么用外国人的视角来描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那么您觉得，因为我们在市场上能够见到比如说讲林徽因跟梁思成的这样的故事啊，爱情的书还其实还是有不少的，那么这本书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在本书中呢，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画面，不是两个人就说做建筑的一个两位学者比较冰冷比较严谨。在这本书里呢，其实写到了小的时候的梁思成，他在日本呢海边偷潜下水，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呢跟康有为好像发生了一些争论吧，然后他就想着说，我跳下水里去，伸出小手想去揪这个自以为是的思想家康有为的胡须。就是很生动活泼的一个画面。然后还有就是1932年在北京家中，孩子和友朋的笑闹声在客厅里回响，徽因呢灿笑如花，书桌上放着未完的诗稿， 脑海里跳动着在未来几个月前往未知的古老庙宇考察的计划。在这本书里呢，读者还可以看到，就是诗成和徽因呢一块乘火车、坐卡车，甚至搭驴车，走过人迹罕至的泥泞小径，直到爬上了中国历史的梁架之间，手指沿精巧的木工细纹抚摸过去，赞叹那已永远失落了的艺术内涵与精致。其实在这本书里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梁启超他的教育理念对子女，因为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都卓有成就。书里没有直接写到说是梁启超先生呢他是怎么教育子女的，但是通过一些细节的描述，我觉得这个梁启超呢，因为他当时的话作为咱们国家的文人志士，他更多的是在投入在什么治国救世呀、匡国救世的同时呢，但他还十分注重那个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呢用则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我总结了一下哈，这个梁启超先生他的教育理念，第一呢就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个呢是曾国藩当时的一个名言。梁启超先生呢用这个名言呢来教育他的孩子。我们做事的时候呢，不要只想着回报，想着酬劳，只要想着把事情做好了，耕耘好自己的一片天地，自然会有好的结果。像他的九个子女分布在各个行业，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们没有那么多孩子哈，但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学习梁启超先生他的一些教育理念。二呢就是反对填鸭式的教育，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就已经不简单。但他还能做到说是他经常给孩子们写信，但是他在信中呢说的最多的是安慰和劝解的话，很少给孩子们提什么说你要做什么，或者你必须完成什么任务，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学习目标和任务。那第三呢就是与子女交朋友，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咱们好多家长咱们是做不到的， 因为家长嘛，他很难放下自己的姿态哈。 更有成就的一位大师，他跟他的儿女呢，跟他的孩子们交流的时候呢，都是亲自给孩子们做一些规划，会跟孩子们聊聊学习呀、交友呀、恋爱、生活，还有时事政治。在书里应该写到过一小片段，饭后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饭后一个小时，然后梁启超会跟他家所有的孩子就一起围在一个桌子旁，桌子上边喝茶边聊一下今天咱们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他一点没有家长作风，因为梁启超呢，在那个时代，他坚持要求那个女儿学习英文，家中的所有的女孩们呢，都被送去一所现代学校，目的呢就是为他们将来能够适应更广阔的世界。后来美国应该是来咱们北京成立了一所学校，所以他们家的女孩都可以去那个学校就任教。就当时还有写到一个细节，就是林徽因他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林长明意外去世了。当时呢，林徽因就想着说，因为她要完成学业，当时的生活唯一的来源就是她的父亲。但这会儿时候，父亲因为父亲意外去世以后呢，林徽因就在想她的这个学业是否要中断，或者说是一边打工一边来维持这个学业。但是梁启超呢，马上就去给他们去了一封信，信上就说我就当自己多了一个女儿。其他的问题你都不要考虑，就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好好的去把学业完成。梁启超先生呢，他一直是把林徽因当做他的一个女儿，他也比较喜欢林徽因，他对他所有的子女都是这样，都是像交朋友一样，然后能够这样都可以跟他平等的交谈。自是注重培养和引导孩子的兴趣，对孩子的兴趣也全力支持。这个地方我要重点说到，就说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后去度蜜月的那段时间，当时那个咱们还要保留咱们国内的一些传统，在订婚呀结婚的仪式方面，梁启超在中国完全掌控着就是这场没有新人的婚礼，他在国内他的就是梁启超他主导了这样的一个婚礼，还是把他这个仪式呢，因为传统的仪式还是要举办的，尽管没有新人，但这个仪式办得隆重而有意义。同时呢，他也安排他们从那个欧洲返国的行程，梁启超反对他们娶到西伯利亚回来，他就这时候呢给他们俩去了一封信，信里写到说，游历南欧是你们的主要目标，而从那里去莫斯科转乘火车回家很不划算，我已经替你们拟了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很具体，他们要从加拿大到美国，接着到瑞典和挪威，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处处是有特色和有意义的现代建筑，然后到德国去看古城和莱茵古堡，再到瑞士欣赏自然美景，然后到意大利，在意大利要待久一点，以便彻底了解文艺复兴的美妙，最后你们要在法国马赛港登船回中国。过了一段时候呢，梁启超又想起了什么，又去了一封信，你们到西班牙去一趟也不错，就说你们可以到土耳其去看伊斯兰建筑，如果你们真的去了，要替我观察一下当地革命后的政治局势。过了几星期呢，梁启超又来信了，提出了别的想法。他说，如果你们想从西伯利亚回来好省点钱，一定要让我知道，我可以帮你们做些安排。异地欧洲，我希望你们沿途记下详细的日记，如果有文学价值的话，我可以把它编辑出版。林徽因与梁思成就去度蜜月这么一个事儿呢，但是梁启超呢，他做了详细的计划，他为他们做了很详细的规划，但他也没有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帮我记什么东西， 他只是提建议说，你们可以把沿途你们看到的有趣的东西你们记载下来，如果我觉得有价值的话可以出版。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您刚才也讲到了哈，这本书和其他的记述这个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故事不一样的地方是吧？那这本书呢，现在已经是出到这个林徽因、梁思成的第三版了，也就是我们见到的是第三版。这回我们再版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主要是今年正好赶到那个梁思成先生呢120周年诞辰，一是呢为纪念这两位大师，两位不仅在文学方面，在建筑学和建筑教育学方面呢都成就斐然。就是主要是为了纪念他们两个人，另一方面呢，因为他们在书中一直在传授一个观点，就是爱国，所以也是为了弘扬当今咱们这个有一个爱国情怀在里面。 林徽因和梁思成这本书第一版、第二版也是由这个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是吧？ 对。 那么第三版呢，也是继续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但是我发现，那这本书整个的装帧设计很漂亮哈，它不管是从外观来看，还是从里面的纸张的选择呀，包括图片的选择呀，也是有自己的心思和想法的啊。这块呢，我们请到这个乔志伟跟大家具体讲一讲。 那么我的工作就是在装帧这一块，所以我来把这个书的这个设计啊，从这个设计的角度，然后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吧。这本书大家拿到手之后呢，第一眼肯定会是有一个相对意外的感受。其实前两本也是我在做，就是我们前两版。那么就是一般讲到林徽因和梁思成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那他们二位的照片是这个基本上主要的选择 啊，都至少放到封面上， 对对，都会露表在外面。那么这次呢，我们之所以没有去按那个思路去做，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把这本书做一个新的一个视觉的感受呈现给读者。因为首先这本书它已经几年的经过这样一个市场的认知，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就是说不管是它的这个作者的独特的一个视角，还有和两位的这样一个共同经历啊，特殊的经历，使这本书的内容有一些和其他的这个讲这个主题的书有所区别。那么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出来，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应该是第一眼看可能都不会想到是描写这二位的这样一个设计， 对， 这是我们一个初衷。有了这样一个定调之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些更详细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在这个书的这个感受上，那么我想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读书节目，那么应该很多都是读者哈，或者喜欢书的朋友，那么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还愿意坐下来去拿时间去读一本书，那么这个装帧形式必然要有一个时代的考虑，所以我们首先在这个书的这个开本上面我们做了一个处理，让它变得更小巧一点 啊。这本书比较窄， 对，比一般的标准的 A5 书会窄一点，首先在携带和翻页上会方便。那么其次就是这个书的正文的用纸啊，那么在用纸上呢，我们这次也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其实是一款这个进口纸啊，应该是瑞典或丹麦进口的纸，加上这个书其实疫情各种原因，这个纸张我们还等了很长时间，我们坚持用这种纸。这纸好处是什么？首先它比较轻，那又比一般的那种轻型纸的要细腻的多，而且在翻阅的时候，不管是拿在手里单手双手，它的那个触感非常舒服啊，也使这个书的这个感受更轻柔一些。 对，而且不像这个80克的轻型纸那么黄， 对对， 是吧？ 那么容易显旧， 对 对对，对这个它的效果还是不错。那么在从这个内容上来说呢，这个书的内容也是一个讲这个过去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内容，所以它的整个的气质也和那个年代比较吻合。包括我们在前面这次还特别选择了一些照片，既有他们两位的这个生活场景，也有这个刚才聊到的一些工作的然后研究的场景。那么这是个照片有一些和之前版本是我们新增加进去的，这是书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内容。那么照片的这个呈现呢，也是选择了一种米黄色这种设计风格，非常有历史感啊。那么最后再说到这个书的拿到书的时候，更主要一感受就是它那个封面，我们做了一个护封 啊， 就是在标准的瓶装的封面上面做了护封。这个护封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材料 啊， 这个材料是一 个，这个护封的是纸是吗？ 对，这个纸呢是一个特别少见的纸，其实它第一很薄啊，那么这个纸在印刷时候非常大，最后我们为了这个，因为它太薄了，所以在印的时候呢，经常会导致这个机器没法去正常印刷，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才实现这个效果。那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不好印的纸呢？首先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希望这个书呈现一个不一样特质，但它不能跑题，它不能和我们内容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他们两位的这个工作的角度哈，就他们作为一个建筑师都会去做那个描图，他们的那个时代就不像现在还有电脑，都会去描图，所以我们用了一个非常透明的纸。那么这个纸呢，放在这时候呢，我们选择了一个手绘感很强的图案，借喻的手段去表达建筑图纸的思路。它会表达这个建筑图纸像一个描图纸，然后上面有这种纹理，有图样。那为什么又没有把建筑这个画面直接印在封面？可以看到我们的衬页里面会有它那个建筑的手稿。 啊、哦，对， 但没有把这个放到外面，还是这个原因，我们不希望封面是书的一个简单的说明， 嗯， 而是引导读者去关注书的内容， 嗯， 所以说呢，我们用一种抽象的形式，用这种方格还有一些手绘的图案去表达建筑的这种思考的过程，啊，既有这种规矩的这种理性的几何图形，也有一些像涂鸦一样，甚至像一些修改的痕迹一样的这种，这种笔触去表达他们二人在建筑、在美学、在生活上这种关系。这个整个设计我们结束之后呢，特别巧合就在书里面呢有一章啊、正好讲到了他们当时在北京的一个房子。啊，他们家在北京的房子住的时候，描述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场景，在这简单的做一个分享，就是他们当时呢，每个窗户下面呢都裱上了一种纸 哦、 那么这个纸呢，到了一个特殊季节会换成玻璃，但是到了这个很冬天的时候，到夏天就换成纸。这些纸光线呢，透过这个纸映射到屋子里啊，就挂着漂白的纸，让阳光这个洒进来之后呢，会看不到人啊，就是它是个半透明的效果， 嗯， 同时屋子里面会显得非常的明亮， 嗯 啊，那么其实当时我们做完这个装置的时候呢，有读到了文中这句话，那么就感觉到就整个它这个设计的效果应该是希望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生活中那种美好的一面、虽然他们的生活其实历经坎坷、有很多这个不测哈，但是呢、他们还是怀揣着对人生包括对爱情还有对建筑的美好的追求。 我就发现这个护封其实也是非常的薄的这个纸， 就这个， 而且还能够透出来、透出到这个封面的几个字，就是梁和林、然后正好的能够和护封上这个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这样的名字相呼应， 嗯， 是吧？然后林徽因下面能够透出来的是梁啊，梁思成的上面透出来的是林，这个也是一个小的巧思，是吗？ 对，当时这样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您还是非常认真的，非常仔细注意到这个设计了，因为这一块呢，也是设计中一个想法，因为本身这个是一个外国人、西方人写的这个中国的这样两位名人的这个传记，那么我们希望有一种东西方这种交流的概念，所以我们在其实，在护封上面其实是没有英文内容的。都是中文的书名和中文的译名，译作者的名字。那么打开到里面这个内封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中文的，就是我们啊，除了我们标准的出版规范的中文内容之外，我们的书名和作者名用它的是原名。 对， 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有一种中西方这种角度的不同的一种对照关系。 哦， 所以当然我们想这样表现，然后当然也更希望就是在这个书这个拿到手之后，能够有这样一种若隐若现的这样一种变化。 没错，的确，因为拿到这本书的这种手摸起来的这种质感和触感，的确是不太一样。尤其是喜欢书的朋友，可能会拿到就会有一种历史的一种回味的感觉。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最后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编辑哈，问一下这个邢艳萍，就是我们现在再版这本书，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通过他们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爱情，他们的生活啊，透过他们的生活又能够发现一些什么？ 通过这本书呢，然后我们希望那个就像那个本书作者田纪中写到的，随着本书的展开，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们四人多年来维持的亲密友谊。数十年来，我们国家经历了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解放战争，最后呢，林徽因与梁思成呢被病魔给压垮。写这本书呢，不仅仅是为了追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运，也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以及支撑他们勇气的幽默感。关于林徽因与梁思成呢，坊间传闻多样，他们无论是出生教育还是文化底蕴呢，都有太多的相似。心情趣味的相投使他们产生了共同语言，精神的交融和灵魂的互相抵达使他们的心渐渐贴近，碰撞出了爱的火花。林徽因呢，是个充满了文艺复兴色彩的女子，文艺的、科学的、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人文、历史、工程、技术汇集一身。梁思成呢，温文尔雅，学识渊博，成就斐然，对林徽因呢包容又照顾。关于他们俩的爱情呢，其实更多的呢是精神层面的。像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呢，她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的父亲梁思成呢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呢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关于那个徐志摩呀，什么其他的一些可以说是俊才吧，虽然他们俊朗潇洒，也比较浪漫，但是通过读这本书呢，大家可以了解到林徽因是不会选择徐志摩来作为他的伴侣。林徽因身边的这些男子呢，爱的也不过是想象中的他，只有梁思成呢爱着是真实的他。所以我们说林徽因呢最终选择了梁思成，这样的话也是因为他们俩有共同的理念和共同的事业的追求。总体来说的话，林徽因她更追求的还是这样的一个事业心，而不是像咱们说的单纯的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